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10月16日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 好，各位，本土论坛又同大家见面，咁啊，梁锦祥即系台长咧，就去咗澳洲旅行啦，咁。上一次就請咗啊張樂天啊梁玉希，咁今次就係請咗啊陳宇，咁嚟大家一齊做節目咁啊客串。咁今次咧就講一啲本土論壇好少講嘅嘢，咁但係平時我成日都會講，就係講咩咧嚇？ 嗰啲怪力亂神嘅。 怪力亂神。孔子就有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咁我唔系孔子啊，咁即系又唔系一个普通嘅民间学者，咁啊可以讲怪力乱神，咁通常我系客观咁讲啦，讲一啲嘢咩当系信你咪当系有鬼神，唔信你就当系一啲心理现象啊、民间嘅知识啊咁啦。 老师啊，其实咧阿台长去咗边啊？ 澳洲啊嘛。 澳洲啊，咁样就要益下大家啦。咁台长咧去澳洲嗰阵时咧，就同啲嗰度嗰啲鬼妹影相， 都系鬼， 就系泳装嚟嘅，好正嘅，俾大家睇一睇。咁咧，我哋翻嚟今日嘅话题啦。老师啊，其实你系咪识得好多呢啲嘢噶？ 識就識好多，即係得個知字咁咯。 得個知字， 當然知咗之後，有時會驚啦。 哦，咁我知道你本身咧，你爸爸嗰邊，你爸爸係南洋大馬嗰邊人嚟噶嘛？ 馬來西亞嗰邊，沙巴嗰邊嘅人。 哦，哇！咁你識唔識降頭嘅嘢噶？ 聽聞好多，但係自己梗係唔識啦。因為降頭就係馬拉人即係馬來族嗰啲人嘅法術嚟噶嘛。咁我哋中國嗰啲就叫道術啊、茅山術嗰啲 哦，咁样啊，其实咧，我就睇过唔少降头嗰啲电影，好恐怖喎、 啊。 我见到咧就大多数咧降头就同啲虫有关嘅。咁中咗降头之后咧，嗰个人就唔知点样，啲眼耳口鼻会飙啲虫出嚟， 就死咁啦。咁就常见嘅联想啦，因为就系人死咗，如果系土葬又好，或者系摆喺副棺木上面都好啦，都会发臭臭虫啊。咁所以虫就变咗系死亡嘅象征啦。咁呢个系由象征物咁睇到点解降头有好多落降嘅方法嘅，但系佢个受降降嘅人即系中咗招，中咗降嘅人就成日都系模糊不清啊，咁临死或者病嘅时候，眼耳口鼻有虫啦，或者做手术嘅时候喺啲肠胃啊，咁啊揾到虫啊，咁佢可以系寄生虫，亦都可以系某一啲嘅毒虫或者系变形虫啦，或者系有啲人喺非洲或者印度饮水唔小心，或者食嘢唔小心，或者系行河边嘅时候俾某一啲虫咬咗伤。生一些蛋落去，咁呢个系科学上都会系有寄生虫病嘅，都危险嘅。 咁无辜嘅，咁当然就系生虫。 当然巫术嗰啲就系佢系用法术嘅方法，令到个人可能 在他的飲食那裡加了一些毒的東西、然後吃了一套就生蟲這樣就病或者是受控制、 其實呢如果落降頭啦、即是關於蟲的那些降頭啦、那個巫師呢是不是就這樣三五識七找個人都可以落降的？ 那不是的，那法力很高才行，正常的都要那個人去、即是請求落降的人都要講一大餐這個是什麼樣子、在哪裡出入、跟他有什麼恩怨、那個巫師就用法術，一是用個公仔，一是就想像、那個人是怎樣，跟著要落，跟著向他是施行一些咒語或者念力，那就令他中降。其實一些心靈力，心靈力就通常是要透過想像的，就是要想一下、實際上那個人是什麼、 即是有個人求助就我想請你幫我落降頭害阿 B、那個巫師呢就要聽 A 啦，即係想落降嗰人就描述阿 B 係乜嘢，即係例如佢 恭喜肥瘦啊，邊個出現啊，有咩恩怨啊？ 呢個人究竟生得高唔高大，靚唔靚仔咁樣嘅？ 如果巫師有啲道有啲德行嘅，就會覺得好似唔係幾妥啊，好似唔係恩怨仇怨唔係好大，不如唔使啦。咁 唔帶就唔做噶啦。 如果有啲道行嘅嗰啲就會係咁嘅。如果覺得話呢個人都係衰人，咁就当你一臂之力就整蛊下佢啦。 哦，即系哦，原来佢哋都会拣拣客嘅， 可能系令到佢轻微嘅，可能净系令到佢神魂恍惚啊，行路跌亲撞灯柱啊咁嘅啫。跟住就解咗佢啦，咁就情不愿啦。 可以即系乜有人咁好心地割中 会嘅， 即系施完降之后 都会有啲好心肠嘅。但通常我哋喺电影见到或者传说嗰啲都系无厘头咁，点解一开佢就开，无厘头开到病为止咁。 通常个结局都系死噶嘛。 系啊，咁有啲系我哋华人喺嗰边，如果喺马来西亚或者系咩印尼啊嗰啲就。佢對另外一個族群嗰啲恐懼咯，即係覺得唔好隨便蝦佢哋啊！佢哋可能識得用巫術嚟報復噶。我呢啲係有時係對於異族嘅恐懼，亦都係第二個族群啊，覺得我哋識法術，你唔好嚇我哋咁啊，就整蠱翻你咁啊，類似呢啲啦， 即係保護啦，大家估估下咁樣。 即係類似我哋香港嘛，見到一個印尼嘅女佣咧，就冇嚇佢，雖然可以扣押佢人工咩，但係佢可能整啲降頭落你碗湯度，飲到你病噶。 新聞唔～ 系啊，咁咪都系一啲互相防范嘅方法啦。但最好就唔好啦。 咁咧，我除咗从嗰啲降头之外咧，我仲知道有一只咧，好神怪，叫做飞头降。 系啊，嗰个就系犀利啦。 点样可以飞个头出嚟啊？咁点算啊？点样呼吸啊？ 我通常都系唔谂呢啲嘢噶啦，即系佢已经去到系神化或者系道行好高、法力好高咁就系、是。不是普通人嚟噶啦，咁呢个应该系喺魏晋南北朝啲书都有记载嘅，即系喺南方，系啊，南方有啲叫飞头文啊，或者系啊识得用法术嘅苗族嘅人啊，咁 飞头文，张头文， 系啊，咁咧佢就识得，如果你对佢唔好，即系买咗佢做婢女或者奴仆，对佢唔好，佢就用呢啲巫术降头咁嚟，或者。整蛊人，咁佢传说就系佢哋夜晚识即系个头系离开身体成日飞，朝早就会翻翻嚟噶。 即系哦，即系会安翻落个条颈度啊，吓死啊！如果咧掹完之后咧，又唔识翻原位咧，咁啊死紧。 类似道教嗰啲游魂啊，或者系灵魂出窍、神魂出窍嗰啲啦。 但系 佢哋就伸个头咁飞去。 但系佢哋个头咧，真系得个头啊，即系唔会愣住，因为个头 诶。冇冇住抢嗰啲，唔会嗰啲。是南洋那边比较恐怖一点的。 哦，即其实有这种的。哦，但是南北朝那只就是很干净，就是那 个头。那个头就是齐齐齐齐齐齐回来又是愈合了同个颈。 其实是自己切自己的颈的。 都不知道，不知道它是怎样练的。 哇，好癫啊。 看电影那些就说一路练咒一路找割断的颈，跟着就懂得飞出去。 哇，为什么要这么大牺牲来害其他人的？ 应该是那样。怨念好大，或者系要报复咁样。 用最極端的方法來報復、 啊、其實呢、因為那邊那些降頭呢就、比較多啦、其實人們怎樣防範的呢、如果忽然間在間屋外面呢窗打開窗戶吐下氣有個頭飛過來嚇死了是 不是 有沒有防範的像搞笑片的情節 或者是一路這樣追九七前的片很多這些一是被殭屍追一是被鬼一個頭這樣追 是啊我記得有套戲真的、個鬼呢不知道怎麼甩了個頭出來什麼猛鬼大 是啊那些影評人就說這隻所謂鬼就是共產黨香港就嚟俾呢啲嘢追噶，因为已经入咗间大厦啦。 咁多联想嘅， 啊系咁睇嘅，当时特别多呢啲俾鬼追嘅片嘅。 啊系、哦，我知咧，嗰啲屋檐咧，泰国咧嗰边啲屋檐都好尖、 啊， 其实会唔会话 尖同埋系有个交叉型咯？咁、啲泰国华侨就系话搵你。破巫術用的，如果對方用巫術整過來，那有 個交叉人即是教剪，我就剪了你、 啊、即是、其實有沒有說實際哪一種的，是不是飛來飛去那些 飛頭的，或者有些咒語那都是用、個屋簾那些教剪型的屋簾來防範、 即是 我要整你，跟著我剪你、 啊、 好像有些語 長片古老那些鄉下人都有這些法術的，譬如說臨瞓之前如果成日被鬼砸或者被鬼捏那些，就在床頭擺把刀擺把柴刀或者擺把鉸剪、那些鬼怪就驚了，因為都驚戾氣。有時說譬如、煲藥，煲完一碗藥等在那裡，那轉過頭攤凍先喝呢，都驚有些鬼怪是落藥的，那他就在個碗上面就擺把鉸剪在那裡，因為以前的鉸剪很大把、不是落在那裡，咁就表示係你入侵唔到噶，咁我就、原封不動飲翻。 你嚟個剪你咁樣，係喎、啊，即係講起教剪咧，少少題外話。嗰啲大肚婆咧，其實有啲忌，有啲忌教剪噶嘛。 禁忌、孤忌嗰啲啦。 係啊，咁其實有冇有冇原因噶啦？ 都係驚無啦啦佢有利器損傷咗個胎兒嘅。 哦、 因為胎兒佢驚仲係有啲神魂走嚟走去，萬一再碰咗教剪，咪俾一剪頭一剪甩， 出世 或者殺氣啦嗰啲叫。 咁咧啊，系讲起啲降头咧，我细个嗰阵时就听过一单新闻嘅。咁就有个人叫做余经纬啦，我谂老师都会知道。 以前无线电视嘅总经理啦。 系啊，佢死嗰阵时咧，好恐怖死得。 嗰、那个系啊。 佢好似话唔知道去外地旅行啦，跟住就食咗啲鱼生，就肚痛去医，点知就开刀嗰阵时见到好多虫爬出嚟，之后就死咗啦。 系啊，那个西醫就話係變形蟲啦，即係阿米巴咁啦。咁有啲人就謠傳就話佢係食嗰陣嗰啲食物咧，俾人落咗降頭，咁所以就食咗肚之後就係開始生蟲啦。咁就霸曬成個肚，跟住就肚痛啊病啊。 哎呀！但係咧，其實幾廿年前咧，我度諗幾廿年前啲魚生係咪唔夠乾淨咧？而家啲人成日都食魚生 嘅。如果係傳統華人嗰啲魚生同日本唔同嘅，華人啲魚生其實係淡水魚切片嘅，就好似環魚片灼一灼就食，或者甚至係生食。咁嗰啲其實好危險嘅，即使冇降頭都好啦，都有可能有肝炎菌或者肝、普通魚嘅寄生蟲啊，咁食咗個肚都會吸咗啲營養，整到人瘦啊，或者營養不良咁。咁以前啲魚生真係所謂生魚片，真係環魚嗰啲嚟嘅，甚至係食生蝦咯。依家泰國都有剝生蝦嚟食。咁從日本嗰啲深海魚，即係金槍魚啊，或者係嗰啲咩北極貝啊，嗰啲比較乾淨啲，因為深海有時或者係好凍嘅深海啦。咁嗰啲個菌比較少，菌或者寄生蟲少嘅可以生食，但係嗰個標準要好高先得，如果唔係真係會領嘢。 哇！咁但係咧，如果我從落降頭嗰個角度去睇咧、 佢有咩有咩人同佢咁大仇口，要咁样对付佢咧？哇！今次真系唔系求其落完佢降之后解降，即系整佢死，好似啲电影情节咁样。 有仇怨啦，或者系生意上嘅争执啦，或者争产啦，或者 关啲女人事嘅，通常都好似关呢啲事。 可能佢父情啊，嗰啲忘情恋爱嗰啲。 其实咧，系咪南洋或者泰国嗰啲女子咧，会真系？好容易就 用钢针对付男人， 系啊，绑住你嘅心嘅。 佢哋嗰啲地方咧，就其实系兴一夫多妻嘅，即使佢法律上都唔系咁啦，但系实际系好多系屋企冇男人嘅，或者以女人为主嘅。咁、那个男人咧就四围去咁，咁唯有用啲除咗用感情啊、仔女嚟绑住佢，咪唯有用啲巫术啦，即系嚟吓佢咯。但系要记得翻嚟，啊唔翻嚟就会中招噶啦。 讲起降头咧，我记得有一只呢唔记得个名啦。但系咧话落降嗰阵时咧，就有一嚿木啦，就模仿男性嘅性器官嘅。咁点样施降咧？就系搵条绳扎住佢嘅，跟住有咩效果咧？就系话咧。除了落降头嗰个女士之外咧，那个男人咧，俾人施降嘅男人咧，就同第二啲女人做爱咧系冇感觉嘅，最尾都要翻翻去揾翻嗰个女人。 呢下犀利， 系好恶毒嘅。 呢下就系令到佢即使系去揾第二啲女人都冇人，咁结果翻翻嚟，跟住佢唔知嘅话，就会觉得系都系屋企个好。我仲以为绑住佢，令到咩充血而死嗰啲。 我唔系，咁其实都，我觉得又唔系好差啫。 你比较幽默感，有幽默啲嘅讲得。 咁样咧，除咗呢啲虫嗰啲降之外咧，咁会落降头会令到嗰个人可能精神恍惚嘅。咁大概十几年之前阿哥哥张国荣咧，咁佢咪抑郁症，跟住跳楼自杀死咗。咁其实仲有一个传言就话佢系中咗降头嘅，话佢同啲朋友倾诉咧，就就话话俾啲嘢搞，成日腰住佢嘅心，跟住令到佢瞓唔到觉。但系 就算食咗安眠药咧，都掹佢只脚。 哇！呢啲犀利啊，因为安眠药食咗应该就正常嘅话，除非有抗药嘅啫，抗药性嘅啫，否则都系会昏迷不即系昏睡啦，唔系昏迷。 系啊，跟住搞到佢咧好唔开心，咁情绪受困扰啦，最屘就自杀。但系咧，其实如果真系中咗降头咧，会唔会其实成个人冇心机做嘢，连自杀嘅气力都冇嘅？ 大部分人失去行动力，因为他的神智是受低啲人的念力或者是某些嘅虫啊嗰啲妨碍，所以他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咁。咁另外就是失咗斗志啦，即系话好似做好多嘢都好懒啊，咁跟住有幻觉啊，咁即系。可能對方輸送一啲意念入佢個腦入邊，咁即係佢以為自己係乜乜乜乜又發夢夢見啲嘢，又以為自己夢見嘅係人哋用念力暗示佢夢見嗰啲嘢咁。咁呢啲都係個精神意志係受外界嘅影響。咁有時如果係有啲例子就係、是，即使用精神科醫生睇或者有抗抑鬱藥啊或者鎮靜劑，咁佢都唔會回復正常嘅。咁嗰啲就係好多時係靈界嘅嘢，或者係道術、或者降頭嘅嘢。 咁樣啊，死啦！其實你啱啱講啲症狀咧，我都中咗幾個，成日都精神恍惚啦，好冇意思做嘢。 嗰啲係用錢嚟解， 即係病假話加薪啊，或者係好多病假。话某个亲戚 好似 O K 喎， 系咪个亲戚翻嚟话？我喺旁边赚钱咁，俾啲你啦咁，忽然间就精神爽利，解咗降， 解降， 大把人，大把打工仔系咁啦。或者忽然间有第二个老板物色咗话，话你咁醒，我请你过嚟咧，加一倍人工，咁忽然间就每日都准时起身。 咁我知我中咗啲咩降，穷降。 Yeah. 啲穷鬼滋扰，穷鬼上身或者穷鬼困扰。 哇，真系好大仇口喎、啊！攞港头个人，最惨呢一只喎， 系啊，最惨呢 只，星座鬼都唔明， 即系嗰啲刻薄刻薄嘅雇主啊，地产商啊，或者系嗰啲电信商无啦更就系偷偷地加咗啲钱，加即扣咗钱啊，咁或者八达通扣多咗钱，嗰啲都系令到人困扰嘅。周身唔聚财咁。 哎呀，老师你好似好有好有嗰啲感慨喎、 啊。系啊，好多人都中过啦呢啲，即系忽然间啲账单咁冇，即系加咗几蚊，但系唔多觉啦，成日都加嘅咁。 系咯， 走去 问 下而家发觉我加错咗，扣翻啦。 扣翻，唉，真惨，要自己去 check 住咁细嘅数目。 即系要自己解降啦，而家啲大财团都唔会话话发觉有事啊，赔翻俾你啦咁。九则前就会 咦，其实他们真的最大的港投资 港投资或者那些证券商啊，或者譬如 MPF 都是 MPF 即是强积金全极都是这样的钱即是七折八扣扣晒行政费明明见到是有业绩是加的为什么年尾睇下又系咁嘅，结果就正听系费事 check 啦，都系当佢冇咗啦。 系咯，我收完张账单之后咧，人就精神恍惚啦，跟住就做嘢冇心机啦。 所以等 我真系中咗 个。等到唔知55岁或者唔知65岁先攞翻，嗰啲真嗰阵先解降，但系嗰阵唔知咩世界。咁呢啲叫现代巫术，或者我哋叫财金嘅巫术啦，即系其实有呢啲名嘅。就當然是比喻啦， 咩 金融巫師啊？ 仲有句，如果講起現代巫術嘅話咧，有隻叫不鏽鋼嘅嘛。現代人咧營養過剩咧，成日都食到肥屍大隻咁樣，唉，真慘啊！有冇時間做運動？ 好難瘦翻咁咯。好啦，咁我今集停喺度，我下集再繼續講其他嘅更加勁啲嘅妖魔鬼怪嘢啦。 10月16日晚 ，My Radio 8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 陈云新书汉邦中文课本第一册，主题为天地君亲师。天地流转为四季和节气，君是国家天下，亲是家族三代，师是老师。课文汇通中西文化，文句仿照童谣而押韵，以便诵读。书本附有解说，儿童家长可以读，儿童长大之后亦都可以重读。老师，点解课本的封面有架马车在度嘅？ 古时啲人外出咧，就平民百姓就行路嘅，只有贵族先可以用马车嚟代步。咁另外咧，喺以前咧，只有贵族先可以读书嘅。咁故此咧，呢本书摆马车喺个封面嗰度，系表示系俾尊贵嘅人读。咁呢本书希望可以教到啲细路仔咧，变成一啲尊贵嘅人。 第二课，春来百花开，踏青人自在。老师，点解课文字句押韵，但系又唔系见惯嘅诗词嘅？另外，点解课本唔用彩色印刷，而用黑白印刷，啲字又印得咁大只嘅？ 课文啲字句押韵咧，系因为中文系有声调嘅，而押韵系容易学，可以令啲细路仔了解中文嘅特性。课本系唔用彩色印刷，系为咗避免啲细路仔俾啲色彩吸引咗，而忽略插图嘅线条。睇清楚插图嘅线条咧，就可以使到啲细路学习欣赏国画。春来百花开，踏青人自在嘅意思就系、是、啲花系唔使催逼嘅，春天到咗，啲花自然就会开。而啲花开嘅时候咧，啲人自然就行出嚟欣赏，睇咗咧就会系愉快同埋自在。 第14课，小麻雀蹦蹦跳，不间不中，天生天养。老师啊，我越大就越觉得呢个世界变得太快啦，听日又唔知道会变成点。我怕升不到学，又怕将来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到老的时候 又怕无儿无女，孤苦无依。唉，我真的很担心啊。 唉，傻女，你看看啲麻雀仔啊，佢哋又唔耕种，又唔收集粮食，都可以过到日子。佢哋食得唔多，净系食啲和田剩低啲残粒啊、啲谷啊，咁都可以生存。食够咗咧，就继续蹦蹦跳同埋唱歌。咁上天都可以容纳到佢哋，养大佢哋。唔通我哋唔俾佢哋重要咩？人类嘅生存咧，靠嘅系天恩，所以咧就唔需要烦呢样烦嗰样咁嘅。一日太阳光照，风调雨顺，我哋自然会得到上天嘅吸氧。一旦太阳唔出嚟，狂风暴雨，地动山摇，我哋失去咗天恩，无论你点样去经营啊，其实都系白费心机㗎。